咁又係一年嘅開始，本來應該係講一個係新年嘅信息，但係我諗下，不如都係繼續講馬可福音第二章。嗱，今日所講嘅其實同新年都唔係話完全冇關係，因為等陣大家會見到，我係會講到有新同埋舊。嗱，喺度新年當中，我哋時時都話要點啊？要迎新啊！所以我哋睇睇我哋今日經文。亦都是有迎新。嗱，不妨我哋讲一讲，就是今日嘅经文是要讲到是对耶稣基督嘅挑战。嗱，其实咧新年讲呢样都唔系咁好嘅，因为系一个冲突，系嗰啲犹太人嘅领袖同耶稣基督嘅冲突。但系因为系有新同旧，我谂下都系比较贴切，所以都系讲呢一个系信息。不妨是回应一下，不是回应一下，是再是讲一讲第一章，因为我们讲第一章已经是几个礼拜前，记不记得第一章我们讲了是救主的介绍，是讲到原来第一章马可福音可以分开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一共有四个见证那么多，第一个是马可这一位作者给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都讲过马可是彼得的属灵的儿子，所以其实这个见证很可能是出自是彼得，是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第二个见证是施洗约翰在这旷野中的一些呼叫声，是为耶稣基督去做见证。第三个见证是出自神自己，天是打开，当耶稣基督是受洗以后，神说这个就是我所喜悦的儿子。而第四个见证是出自是撒旦，连撒旦都是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下半部第一章就是耶稣基督的事工，事工亦都可以分开是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包括他的传福音，包括他召门徒，这些是他的救赎的工作。而另外的工作就是医治赶鬼，这些工作就是他侍奉人。所以马可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旨，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位救赎者，亦都是那位侍奉人的，是以仆人的身份是出现。我们信了个人，所以也有一个是回应，就是当我们是被救赎之后，我们也都是要去传福音，也都是要去侍奉他人。我们讲过是马可福音是一部很充满动作的书来的，很少讲话，而我们见到的的确确出现了是很多动作出来，就是在第二章，就是对耶稣基督的挑战，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同样的挑战在马太福音是出现在第九章和第十二章，同样的挑战在路加福音是出现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而在马可福音就是出现在第二章。一介绍完耶稣基督，立刻就见到那些犹太人的领袖去挑战耶稣基督，他跟他有冲突。第二章一路是去到第三章的六节，一共是发生了有五件事那么多。马可是很俾心机将这五件事是用首尾对偶是写了出来的。记不记得首尾对偶是什么？首尾对偶如果有五件事的话，第一件和第五件是有连带的关系，第二件和第四件又是有连带的关系，而第三件就是经文的重心，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在第三点。这一个首尾对偶，我可以告诉你，是我最早认识首尾对偶，就是这一个，是我读神学的时候是其中一个习作来的。这个习作就是要将五件事反复地来到比较，而看出一个信息在里面。由于这个首尾对偶令到我日后对首尾对偶有很大的兴趣，我相信这个是一个祝福来 嗱，如果你淨係睇呢五個守尾頓悟，你會覺得好似係毫無關係嘅呢五件事。但係透過佢嘅結構，透過係第三個守尾頓悟第三件事最重要嗰件，耶穌基督對佢嘅解釋，另外有兩個比喻，你就會見到原來係一個好反映出一個好有意思嘅信息。嗱，不妨我哋先睇睇第一個係故事。第一個故事是講耶穌基督醫好了一個癱子。嗱，這個故事應該很熟悉的，大家。耶穌基督去到加百隆，去到一間屋入面，在入面講道，突然間有四個人抬住一個癱子，由於太擠迫唔入得到佢，他們又諗得到，整個屋頂都拆了，於是呢就五個人就在度天花板從天而降，入到去間屋入面。耶穌見到呢班人嘅信心，於是就同呢個癱子話：小子，你的罪赦了。嗱，呢一個故事入面有兩節好難解嘅經文，好多解經家都好頭痛嘅。見到二章五節就係其中之一個難解嘅經文。點解耶穌基督見到呢個癱子嘅朋友嘅信心？就會話：小子，你嘅病，你嘅罪赦了。嗱，好似耶穌基督喺度話緊：咦，你嘅朋友咁大信心啊，所以我赦免咗你嘅罪。嗱，如果係咁樣嗰陣時，弟兄姊妹，你哋要多識幾個屬靈嘅朋友啊。如果你哋唔夠屬靈，自己啊，相信你屬靈嘅朋友可以幫助你。罪被赦免，以致得救。但我哋相信嘅神系咪咁样？我哋相信嘅神唔系咁样咁。所以呢节经文点样解释？嗱，其实好简单，好多解经家解到天花龙凤，好大阵仗。其实好简单，当耶稣基督喺度讲道嗰阵时，突然间天花板度跌咗五个大汉落嚟，但唔知系咪大汉啦，总言之五个人。杂乱过病，佢讲紧道噶嘛，但系佢冇嬲喎，佢亦都冇指责佢哋，反而见到佢哋嘅信心就很依坦子，所以佢就话：小子，你嘅罪被赦免，就系咁简单。嗱，当时我哋知道嗰啲会众当中有啲文士喺度噶嘛，嗰啲文士就开始喺度谂：哇，你仲得了嘅赦免人嘅罪？只有神可以赦免人的罪，你说你赦免人的罪，你是浅妄的，你是涉足紧神。于是耶稣基督知道他们想的事，就说什么？他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究竟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嗱，呢一個就係呢個故事當中第二節比較難解嘅經文。無端端耶穌基督話：喂，邊樣難啲啊？邊樣容易啲啊？赦免佢嘅罪啊，定係叫佢攞起個褥子嚟行容易啲？嗱，係比較難解。但係我哋亦都知道耶穌基督係知道文士諗緊乜嘢噶嘛？文士諗緊乜啊？第一就係、是。除了神冇人可以赦免罪嘅，你浅妄啊，你系涉足神。跟住又话大只讲啦，你赦免罪，谈何容易啊？吓，好容易赦免，若讲就容易，冇人可以对证噶嘛。我话你个罪赦免咗，你点证明俾我睇？冇得证明噶，你讲就容易咋，你大只讲。你咁叻啊！你叫佢起身行路啦，嗱，个个都能够睇得到啦。咁就耶稣基督知道佢哋谂紧乜嘢，我所以同佢讲边样容易啊？赦免人嘅罪容易啊？定系叫你瘫子攞起你嘅褥子嚟行路？咁啊，梗系啊，当然赦免罪容易，冇得对证。但系若果我而家叫佢起身行路嘅话，就能够证明得到。所以耶稣基督即刻就叫。他说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去吧。跟着这个瘫子怎么样？ 在众人面前就站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在众人面前出去了。众人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这一个就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又是什么东西？有个首尾的结构，第一个故事和第五个故事很明显就是有强烈的关系。第五个故事是记载在第三章一至到六节，是讲耶稣基督是医好了一个手枯干的人。当耶稣基督见到这个手枯干的人，又是有很多人在旁边的，那些人又是不出声的，得个想字。他们在想什么？你看看这个所谓耶稣会不会在安息日医人的病，如果他真的够胆医的，那他就犯罪了。耶稣于是怎样叫这个枯干手的人站在众人的当中，然后问了一句问题。他说在这安息日应该是要行善还是要行恶，应该是要救命还是害命。那班人又不出声，得个睇字。于是耶稣基督见到他们这么心眼，就很生气，怒目地望着他们，跟着叫那个枯干手的人说：你伸你的手出来。于是当这个枯干手的人一伸的手出来，他的手就复原了。这两个就是有关联的神迹。不知道大家见不见到他的关联，两个故事的关联在哪里？很明显两个都是关于医治的，这个第一个相同的。第二个其实作者是给了你一些是 tips 的，为什么这两个会一样？一样的开场白，耶稣又尽了是两个故事的开始。在坛子的故事，耶稣又尽了加百农，是在到枯干手的人的故事，耶稣又尽了会堂。而第三样相似的地方，就是两个故事那些挑剔的人，那些挑战耶稣基督的人都没出声，只是在那里想。而第四个相似的地方，就是耶稣知道他们想什么。而第五个就是医治的办法都是很相似，都是要靠这个病人的信心。他叫那个病人，那两个病人，他说你要跳那个毯子，你要站起来拿着褥子是回家去。这个毯子不知道毯了多久了，那些人毯了很久不懂行路，但居然他可以一行就突起身就拿着个毯子来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现在有很多在这里电视台都有讲话，怎么所谓神迹的医治。这班人医治人，你见到他搏命在个轮椅上拉个人起身行路，那个人趌下趌下被人拖到又扶住他，这样耶稣基督医治人不会个人趌下趌下，因为神迹来的嘛，他即刻就站起身拿着个褥子就走，还会是趌下趌下，你还要扶住他。我们见到另外一个又是一样，他叫那个枯干手的人你伸只手出来，那个枯干手的人就伸只手出来，是要凭信心的，只手都已经枯干了，他还可以伸到出来。我们见到两个故事，病人都是要有信心。在两个故事当中，耶稣都是问了一个问题，在坛子的故事，耶稣基督问的问题就是：究竟是赦免最容易，还是医治他容易？在这里枯干手的人的故事，耶稣又是问了一个问题：究竟在这里安息日是要救命，还是要害命？注意，耶稣没有只是医了这个人就了了件事。如果耶稣基督见到这个瘫子是瘫的，医好了他，他懂行路，这个人的灵仍然都是不得救。耶稣基督，我们说第一章他来到世上有两件事，是吧？他是救赎人，他是侍奉人。救赎是行头的，耶稣基督最重要的工作是救赎，他服侍人是其次的。 唔知大家有冇發覺，當耶穌基督醫好咗人，趕完病之後，趕完鬼之後，佢同個病人多數點講啊？唔好話俾人聽啊！點解唔好話俾人聽啊？因為佢主要嘅工作唔係醫治噶。你講咗俾人聽，成大堆人個個追住佢要佢醫治嗰陣時，佢冇時間走去做救贖，冇時候走去傳福音啊！所以佢多數係叫人哋唔好出聲。嗱，呢個就見到耶穌基督唔係淨係醫治，而佢係要救贖人。嗱，呢個同頭先講喺度電視機入面所講嘅嗰啲所謂神蹟嘅醫治係好唔同。嗱，嗰班人係以醫治為主。嗱，姑勿論佢醫治究竟係實真定假，頭先都講過，佢亦都係要係訪問過你先至俾你上去。有好多人真係有奇難雜症，佢係唔俾你上去，因為佢知道佢醫唔好。啊，同呢個耶穌所做嘅係非常之大嘅分別。而且因為神蹟而相信，我哋以前亦都講過，未必係真正嘅信心。記唔記得我哋講出埃及記，話以色列人神話佢哋觀望神、觀看神嘅行為有40年咁多。但他们不能够明白神，他们只是看神迹奇事看了40年，仍然都不能够明白神。所以我们如果只是见到神迹医治这些东西而相信，未必是真正的信心。很多时候反而是透过人的疾病，反而透过人的痛苦，人是能够更加亲近神，更加是能够信靠神，以致建立一个是强烈的信心。嗱，呢度其實俾我哋呢一個第一個首尾對偶，其實反映出係一個信息出嚟。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得到係咩嘅信息啊？係一個新嘅教導。呢、這個教導就係話，我哋係要憑住信心，以致我哋接受我哋嘅罪得以赦免而得救。嗱，呢個教導同埋猶太人嘅舊教導係好唔同的。猶太人傳統的教導是什麼？你要遵守律法，你才能夠成為一個義人，你要遵守律法，你才能夠得救。耶穌基督教導的是新的，不是的，你們要認罪悔改，以致你們的罪是能夠得到赦免。舊的教導其實反映在第二個層次的首尾對偶裡面，第二個故事和第四個故事其實是反映出傳統的教導不對的地方。第二個故事是有關税吏，耶穌基督和税吏吃飯，那些法利賽人和文士就說他是和罪人吃飯，是罵他。第四個故事是當耶穌基督和門徒經過一個麥田，那些門徒肚餓，於是摘咗嗰啲係麥穗，搓咗啲麥出嚟食，而嗰啲法利賽人就話佢哋係做咗工作喺度安息日，又係鬧佢哋。嗱，呢一個故事我哋先睇睇第二個故事，就係同税吏食飯。話耶穌又出了海邊，眾人都就了他來，他便教訓他們。耶穌經過看見阿勒斐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中的文士就对门徒说：耶稣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耶稣对他们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并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嗱，我哋睇得到，当耶稣基督同啲税吏食饭嗰阵时，就系俾啲犹太人话佢同罪人系一齐。但系耶稣答得好有趣，佢话我嚟唔系召嗰啲系义人，我嚟系召嗰啲罪人。第二另外的故事，第四个故事 是在安息日发生的事情，就是讲那些讲耶稣基督的门徒和耶稣基督经过的麦田，由于肚饿就摘了一些麦穗来到初来吃，于是法利赛人就说那些门徒是在安息日是做了工作，是发做了不可以做的事。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回答是很有趣，耶稣基督是指出大卫，当他大卫和是他的随从是肚饿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是入了圣殿里面，是拿了陈设饼来吃。我们知道陈设饼只是可以是给祭司吃，但是大卫吃了这些陈设饼，居然神是没有责怪他，因为神知道他们是有这样的需要。有一样东西要是澄清的，就是经文话是在亚比亚他作大祭司的时候，这一节经文是被很多人说圣经是有错误，因为在这里撒母耳上21:1，如果你读经文的话，你会发觉当时的大祭司不是亚比亚他，当时的大祭司是亚希米勒，亚希米勒是亚比亚他的爸爸。那为什么经文会说是亚比亚他作大祭司的时候？很明显这个是一个翻译的问题，不应该是翻译做亚比亚他作大祭司的时候，应该翻译做大祭司亚比亚他的时候。两个有什么分别？如果我说是亚比亚他作大祭司的时候，就是他做大祭司的时候；如果我说是大祭司亚比亚他的时候，就是由于亚比亚他是大卫很出名的大祭司，所以这个是一个称号来的。所以如果说是大祭司亚比亚他的时候，就是说他有生之年的时候，亦都是包括大卫进入圣殿是拿陈设饼来吃。圣经是没有是有矛盾的地方。当是大祭司，当是大卫入了去圣殿拿了陈设饼来吃，是没有被是神所责怪，所以耶稣基督说他的门徒一样可以在安息日是摘那些麦穗来到吃。这两个故事其实是又有很强烈的关系，又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跟税吏吃饭和在麦田里面搓那些麦穗来到吃，都是跟什么有关？都是跟食有关。头先那两个首尾对偶是跟医治有关，这两个是跟食有关。亦都一开始马可就用一样的字眼来到是形容这个故事，所以你知道这两个也是有关系。但是很可惜，如果你看中文的和合版，你是看不到。中文的和合版怎么说？在这里税吏的故事，他说耶稣又出到海边去，在这里搓麦穗来到吃的故事，他说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你看不到两个有关系。但如果你看原文，或者是看甚至英文 New King James 或者是 King James， 你会见到他们的开头都是说什么 And it came to pass， 意思就是说经过这些事之后，两个故事都是由这一句来到开始。所以马太真的很有心，是让我们见得到这个首尾的结构。除了食和开头一样，第三样相似的地方就是都跟门徒有关，讲跟税吏吃饭，其中一个税吏是谁？就是利未，就是刚刚召了他做门徒，日后人家叫他做马太的那一个。另外又有很有趣，但是这两个故事都是跟律法是有关。有人说咦，说安息日不可以做事，这个是律法，我看得明白。但是为什么叫跟大卫，为什么叫大卫的门徒在这里安，为什么叫这个 點解叫耶穌基督同呢個係税吏食飯，話係罪人？其實你叫人哋罪人，你點解叫人哋罪人？你有乜嘢嘅原因係叫人哋做罪人？因為你係見到佢係犯咗律法。嗱，嗰啲猶太人嘅領袖就係見到耶穌基督同税吏食飯，而税吏佢哋認為就係犯罪嘅人。咁犯咗邊條罪啊？犯咗不可係偷盜，不可偷盜。因為佢哋認為所有嘅税吏都係幫羅馬政府嚟到收税，而佢哋唔願意係交係税俾羅馬政府，所以佢哋認為羅馬政府係靠呢啲税吏、呢啲猶太人嚟到呃翻佢自己人嘅錢，所以佢哋話呢啲税吏就係罪人。所以耶穌基督話：康健嘅人用不著醫生，有病嘅人才用得著。我本來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就係呢啲猶太人，佢睇唔到呢啲猶太人嘅領袖睇唔到自己係罪人，佢淨係睇得到人哋係罪人。好有趣嘅喎，我哋呢啲熟悉新約嘅人咧，一聽見耶穌基督話：我是來召義罪人，不是來召義人。我哋即刻就會諗起幾句經文。咩經文啊？羅馬書3:10，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保羅話俾我哋聽，一個義人都冇喺度。羅馬書3:23，保羅又話：因為世上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嘅榮耀，所有嘅人都係罪人，冇一個係義人。咦？咁點解耶穌基督話佢嚟召罪人，唔係召義人啊？其實應該召曬所有嘅人啊！但係好可惜，唔係個個都見到自己係罪人噶。有好多人認為自己係義人，佢哋唔會接受耶穌基督嘅福音。這個就係唔同嘅地方，就係好似嗰啲法利賽人咁樣，自以為義。律法從來唔係俾我哋嚟掛喺人哋嘅身上嘅。律法是要来给我们自己衡量我们自己做成怎样。这些法利赛人就是将神的律法是套在人家的头上。咦，看看你做得对不对，看看你在安息日有没有是犯罪。律法其实神给我们是有两个大的原因。第一个大的原因是要叫我们知道我们永远不能够符合神的标准，以致我哋係能夠接受神嘅恩典。嗱，呢一個係第一個原因，係我哋唔能夠符合神嘅標準。律法係好完美嘅，當你犯咗最少嘅律法，等於你係犯曬所有嘅律法。所以我哋係需要救恩。喺度羅馬書8:3話：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看不看到啊？律法因为肉体的软弱，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有软弱，我们不能够是遵守所有的律法，以致我们要怎样？要神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的形状，作了我们的赎罪祭。这个就是催使我们去接受神的恩典。在加拉太书3:21-22，亦都说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相反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成言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你见不见到啊？律法从来不能够使人得生。律法就是将所有的人圈在罪里面，等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又没有办法能够满足神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接受神的恩典。我们所要接受神应许的福就是救恩。是怎样接受啊？是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所以完全不是靠律法， 嗱，呢個係第一點，俾我哋律法係要知道我哋係罪人，唔能夠係滿足神嘅要求。第二點係乜嘢？第二點，律法係一個祝福嚟嘅，係俾人嘅祝福嚟嘅。喺度詩篇一至到一章二節話：唯喜愛耶和華嘅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神嘅律法係使我哋係能夠有福。嗱，喺度利未記廿六章，喺度申命記廿八章，亦都講得好清楚。當我哋係守神嘅律法嗰陣時，我哋係能夠係得到祝福。當我哋係唔守神嘅律法嗰陣時，我哋係會得到咒詛，係講得好清楚。嗱，我哋無論點睇都好，律法唔係俾我哋愛嚟套喺人嘅頭上邊。首先，我哋要知道就係自己嘅不足，我哋係罪人，冇辦法做到神嘅要求，所以我哋係需要律法。其次就係律法係神俾我哋嘅恩典，我哋就係要守律法。嗱，嗰啲法利賽人就係睇唔到自己係罪人，唔知道自己需要耶穌基督，而唔肯去接受耶穌基督。嗱，第二個故事其實正係講咗我哋聽第二點，就係神嘅律法係一個祝福。就是安息日的律法，其实是给人一个祝福来的。不单止是安息日的律法，就算是那些是飲食的戒律，也都是一个祝福来的。你有没有知道犹太人不吃猪肉，是吧？中国人就喜欢吃猪肉，但猪肉其实很多蛔虫的。如果你煮得不够熟的时候，你吃了是几大件事的。那些犹太人又不吃是有冇刺同埋冇鳞嘅海中嘅海产嘅。你知唔知道原来冇鳞冇刺嘅嗰啲海产多数系点呀？喺度水底嗰度啲搵嗰啲系污糟嘢食嘅排泄物呀，嗰啲系污糟呀，嗰啲系有毒添嘅好多时。中国人又鍾意食啦，蝦蟹呀，係咪呀，仲有秋鱼呀，秋鱼都系冇鳞嘅。啊，鳝啊嗰啲，中國人特別中意食呢啲嘢噶。其實，但係就係食好多排泄物，食好多毒素嘅，係有毒噶。另外嗰啲潔淨嘅儀式咧，話掂咗嗰啲唔掂得嘅嗰啲嘢咧，有潔淨嘅禮儀，嗱都係為我哋好嘅，好合衞生嘅。啊，另外仲有割禮咧，就算割禮都係啊，學係好根據醫學嘅衞生割禮。尤其是在古代，当那些是医学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这些这样的戒律真的是一个祝福来的。就算你说道德的律法好像十戒这样，都是祝福来的。当我们真正是守这些律法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表现到我们是爱神爱人，以致我们能够得到祝福。今天讲的这个安息日就是第四个故事，都是祝福来的。神要我哋喺繁忙嘅工作做咗咁辛苦嘅嘢，有一日系能够俾我哋系安息，本来系一个祝福嚟嘅，但系法利赛人将佢变成点啊？变成咗枷锁。你唔去守嘅话，佢就闹你，话你系唔守神嘅律法。所以我哋见到，其实呢两个首尾对偶的故事是讲出什么？是讲出了神的律法给我们律法的原因。第一个，我们是要见到我们不能够满足神的标准，以致我们是能够接受神。法利赛人就是见不到自己是罪人，以致他不去接受耶稣基督，被耶稣基督说我来不是照义人，是照罪人。第二个故事又是反映出这个律法第二个原因给我们，就是一个祝福来的。安息日是一个祝福，反而被法利赛人调回转变成是枷锁。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首尾的结构，就是讲出一些旧的传统，就是那些法利赛人认为守律法就是能够得生命，守律法就是能够是成为一个义人。 嗱，我哋睇一睇，其實今日最主要嘅經文係喺度第三個故仔。第三個故仔係講咩啊？係講耶穌基督嘅門徒係冇係禁食。嗱，我哋知道喺舊約利未記十六章講到喺度贖罪節嘅時候，每個人都係要禁食，一年一到七月十日。但是猶太人認為禁食是虔誠，所以當耶穌基督的時候，猶太人已經是一個禮拜兩日禁食的，連施洗約翰 的門徒都是兩日，一個禮拜兩日禁食。所以施洗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的門徒都走來問耶穌基督，為什麼你的門徒不禁食？耶穌基督給他們的回答很有趣，他说新郎是陪伴和陪伴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人岂能禁食？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禁食其实是一种哀恸的表现。当我们是有喜庆，好像是结婚那样，是不应该是禁食的。这个故事被人看起上来是覺得是很簡單，嘿，耶穌基督就是個新郎咯，那那些陪伴之人是誰啊？那門徒咯，那新郎在這裡，耶穌基督和門徒在一起了，那當然不會禁食啦，那耶穌基督不在這裡了，那門徒就先禁食咯，那麼簡單你都不懂。但是有兩個很重要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耶穌基督或者这个新郎会离去，是分家来的，为什么这个耶稣基督或者这个新郎会离去？第二，在这个故事那里，耶稣基督另外给了有两个是比喻，这两个是什么比喻啊？在这二章二十一节说，没有人把新的布缝在旧衣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在这里二十二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这两个故事和禁食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耶稣基督又会离开他的门徒？为什么这个新郎，这个新郎会离开？我们先看看新布和旧衫、新酒和旧皮袋的比喻。为什么新布不可以补在旧衫上？因为新的布是会缩水的，旧的衫洗了很多次了，不会缩水的。你将那些新的布缝在一件旧的衫上，你走去洗洗它，那塊布會怎樣？一縮扯到你件舊衫仲衰過以前，仲壞得慘過以前。所以新和舊不可以放在一起。另外新酒為什麼不可以放在舊的樽裡面，不可以放在舊的皮袋裡面？新的酒仍然有發酵的，一發酵的時候會出二氧化碳的 carbon dioxide， 氣體一出的時候就會怎樣？那個袋會膨脹的。为什么不可以放落旧的皮袋啊？旧的皮袋已经硬了的了，皮有没有见过那些旧的皮啊？硬了，硬崩崩，没有伸缩性啊。你当那些气体一胀的时候怎样？整个皮袋都裂了。所以新的又不可以跟旧的放在一起。咦，这个明白了。但是回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有什么是新的？咦，剛才讲了你们听的了，新的第一个首尾结构啊，是耶稣基督那些教导啊，是说怎样啊？不是靠守律法，而是靠你知道你不能够守神的律法，你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你知道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要是被赦罪以致你得救，这个是第一个教导，是新的教导来的。那旧的是什么啊？第二个首尾结构咯，就是讲咩啊？ 差唔多嘅嘢，就係話唔能夠係靠律法嚟到得救。律法係俾人一個祝福，你唔係愛嚟係使到你得救。呢、这個亦都係原因，就係、是、新同舊唔能夠係混埋一齊。嗰啲猶太人嘅領袖，嗰啲法利賽人，嗰啲希律一黨嘅人，佢哋明白嘅。佢哋見到耶穌基督嘅教導，佢哋知道耶穌基督嘅新嘅教導有一日會令到佢哋舊嘅傳統係遭受毀壞毀滅。所以喺度五個故事講完曬之後，喺度三章六節嗰句經文講咩啊？法利賽人同希律一黨嘅人，他們決定要除滅耶穌。呢、这個亦都係解釋咗點解新郎會唔見咗嘅，點解耶穌基督會同門徒係分開，以至嗰陣時門徒就可以禁食啦。耶穌基督同佢哋一齊嗰陣時係唔需要禁食。嗱，呢三件事而家擺埋一齊，就解釋得係好清楚。嗱，今日喺結束嘅時候，不妨同大家翻去再睇一睇。呢五個故事，呢、这個首尾結構中間嗰、那個，就係話新同埋舊係唔可以係擺埋一齊。耶穌基督新嘅教導就係、是、靠赦罪得赦得救，唔係話靠守律法。嗱，呢個同埋耶利米先知喺度耶利米書31:33所講嘅好相似。耶利米先知有個預言。他说耶和华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然后到34节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早在旧约的预言已经告诉我们，神是要赦免我们的罪，就好像第一个首尾结构所说，是靠赦罪而得救。而呢個律法唔再係寫喺度石板上，就好似第二個首尾結構所講，呢、这、一個律法係寫喺人嘅心上。我哋守律法係能夠係得到神嘅祝福。律法從來係唔係俾我哋套喺人哋嘅頭上高，你見得到？首先我哋見到自己嘅不足，做唔掂啊！我哋唔能夠滿足神嘅要求，我哋係要接受耶穌基督。接受咗耶穌基督之後，仍然都係同律法嚟到比較嘅噃，因為律法係完美噶嘛。點樣同律法嚟到比較啊？睇下自己似唔似耶穌基督。其實律法就係表現出耶穌基督。其實律法亦都係耶穌基督一個預像，仍然係同律法嚟到比嘅，但係比較係睇自己係似唔似耶穌基督，而唔係愛嚟係使我哋得救。今日我頭先同大家講，今日個信息其實同新年係有關。喺新年嗰陣時，我哋鍾意講咩呀？去舊迎新啊，或者係除舊迎新啊。新嘅係咩呀？係神嘅恩典。唔知道在座有冇未信嘅朋友，愿唔愿意喺新嘅一年就係、是、接受呢個救恩？呢、这個救恩就頭先所講，喺第一個首尾結構我哋睇得到，就是赦免我们的罪，以致我们是能够是得救，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我们认识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接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是得救。这个是新年我们要问问我们是不是真的信了。讲完新的，我们讲旧的了，去旧除去旧迎新，除旧迎新，这个旧等不等得的，等不等得唔等得噶喎，保罗点讲啊？提摩太前书1:8，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是人要用得合宜。律法系好噶，我哋要用得合宜啊！合宜系点样用啊？唔系套喺人哋嘅头上，好似法利赛人咁样样，而系套喺自己嘅身上。未信嘅人要先系知道自己冇办法系可以，是达到神的要求，接受耶稣基督。 信咗之后，我哋仍然系要系守神嘅律法，系要持旧迎新，系仍然系要守嘅。但系我哋唔系因为守律法而得救，我哋守律法系因为我哋爱人爱神，而最终我哋系能够系得到神嘅祝福，就系我哋第二个守尾对偶所显示出嚟。愿我们在新的一年未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愿我们是守神的律法，而被神是得到，是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一起低头是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你的律法，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以致我们是需要你的救恩。主啊，当我们是变成了基督徒之后，我们仍然都是持守着你的律法。愿我们是抱着一个爱神爱人的心，守你的律法，以致我们是能够被你所祝福。在新的一年，愿我们都有这个心来到是守你的话语，以致我们是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